咁法律就教佢話：且我且今已以坐其陀林，遍觀林區，及以殿堂，上至日月，前對恆河，以今依我獅子座前，舉手指曾是種種相。啊，陰者是林，明者是日，外者是壁，通者是空，而是乃至草木纤毫，大小虽是，但有形象，无不指示，无不指着。欲必其见现在以前，你应以手确实指陈，何者是见？嗱，法呢系以呢个物质为例，啊，令阿难呢响万物之中指出呢个见性所在。因此呢，他说姑且就你现在阿能同埋我坐在这个祇陀林这个讲堂里面，啊，那呢就放眼，啊，向外看出去，遍观这个花园外面，啊，同埋所有的殿堂，向上望，望到日月宫殿，啊，向遠啲去望，望到前面嘅恆河。啊，你而家響我呢個座前，座前即係獅子座，佛坐嘅地方叫做獅子座嚇，啊。你試下舉起你隻手，啊，指響呢啲萌物之中，指下邊啲係你嘅見性啦。你話見性響你前面啊嘛，你試指俾我睇啦。啊，你指下嗱，陰心嘅就係時林啦。是未亮的就是日光啦，阻碍的呢就是墙壁啦，通突的呢就是虚空啦，这样啊你一路这样点下去，草啦树啦木啦乃至好细好细的微浅毫的微尘啦，这些呢虽然是大小不同啊，但是都有它形象。冇一樣嘢唔可以指得出嘅。如果你阿能嘅見性真係響你身心之前，哦，你嘅身心睇到呢個見性嘅話，咁你就應該用個手指出嚟，嗱，呢個就係我嘅見性啦。啊，若果你響你所見嘅物質之中冇辦法指得出呢個係你嘅見性嘅話咧，咁你就唔應該話見性現在你身心之前啦。阿能東之若空是見，既已成見，何者是空？若物是見，既已是見，何者為物？咁啊，法咧又怕阿能求其指啲嘢，嗱，呢個咪見性咯咁。哦，佛就说，哦，你说这个空根就是见性，如果空根变了你见性呢，那空根就变了相，变了是你见性，就没有了空根的了，怎会还有空根存在呢？如果说，啊，这件物件是你见性，比如这个杯，这个就是我见性啦，这个是你的见性，叫它做见性，这个就不能够叫它做杯的了，它变了你的见性嘛，那哪里还有杯存在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见性的问题呢，结果呢阿能呢是没可能走出这个见性的，啊，或者法呢怕阿能说，哎，见性不是一点就看到的，它藏在物件里面的，哦，法说，哦，那好啊，你就考试开物件啦，搣开啲物件嚟睇下，微细咁去睇下咯。嗱，以可微细披木文像，释出精明，正妙见然，只曾是我同彼之物，分别无惑。啊，假使跟你话，哦，见性咧系藏响呢个万物之中，咁你咧就试下。在文物里面很细心地樣披开，掀开，譬如说这本书你就掀开这本书，譬如这朵花你就搣开这朵花，譬如，这个盒仔你就搣开这个盒仔，你很细心去找出来咯。 揾乜嘢啊？揾呢個妙言妙正妙見言咁啊！呢、這個正咧就係、是、指呢個見性啊，指得見性咧係順一不雜叫做正，見性咧能夠令明不昧叫做明，生死煩惱不能染嘅叫做正啊，隨緣不易變叫做妙。不变随缘，为盲目嘅所依嘅根源叫做缘。咁呢个就系话指出呢个精明正妙见缘，指呢个真实嘅见性啦。只曾是我指出啊，拎出嚟俾我睇下啊，等于乜嘢咧？等于拎一件物件咁样俾我睇得清清楚楚、分明无瑕。哦咁，柯能咧就話：今我依此從各講堂演戲行河，上功日月，舉手所指，眾目所供，只雞是物，無是見者。哦，世尊依法所示啊，放我有漏初學聲聞，乃至菩薩亦不能依聞物像前。否出精見，離一切物，別有自性，發現意思。好啦，呢度第一段答咧，柯南就答無是見啊，無是見，即係話響宇宙萌物之中，冇可能指出哪一樣物件咧係屬於柯南嘅見性。所以咧，我哋唔可以話即物是見哦。佢話：嗱，我而家坐響講堂啦，啊，好遠好遠睇出去咧，睇到恆河咁，再向上睇睇到日月光咁，我舉手所指嘅眼睛所見嘅，通通都係物，冇一樣嘢係見性。啊，世尊而佢自己為自己辯護啦，係你佛都係難我啫，你咁樣講法，不但我有學嘅聲聞啊，係冇辦法做得到。即使是咧菩薩啊境界啊，都冇可能喺問物裏邊咧啊指出呢一個就係見性，離開呢啲物質啊，另外有一個有自性嘅嘢叫做見性咁。佢咁樣講啱唔啱啊？啱啊！所指嘅都係物。根本見性不是物啊嘛，所以就冇辦法指得出咧。所以咧，法咧就印證佢意思，意思係啊，啱啊，你講得啱啦。咁咧，跟住咧，法咧，眾生嘅境界啊，唔係執是就係執非啊嘛，係咪？唔係落於是就落於非啦。因此咧，法咧又教柯能啦，法佛告柯能。意以所言啊，無有見精離一切物，別有自性咁。呢度係按柯能所講啊，質以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。佢話嗱，照你柯能嘅意思咁講咧，啊係冇一樣嘢咧，冇見精咧，唔會離開一切物質咧，另外有一個自性存在嘅。所以你所指嘅都係物。冇用嘢係見性咁，咁而家我又話俾你聽啦，你同埋如來坐響奇陀林啊，更觀林演乃至日月種種像事啊，必無見精受以所指啊。但以又發明此之物中，何者非見？柯能言：我實遍見此奇陀林，不知是中。何者非見啊？嗱，是見又唔係，每樣嘢指嘅都係物質，可以指得出嚟嘅有形相嘅都係物質，唔係見性。嚇，咁而家法咧，你話你又試睇下咁多物質之中，邊一樣嘢唔係你嘅見性啊？嗱，哦，邊樣嘢唔係你見性啊？都幾難噶嚇，咁。因為法咧係恐怕柯能剪計非見啊嘛，所以咧佢就話你又試睇下咯，睇下離開呢、這個 你話離開呢個物就冇呢個見性，即係呢個物件亦唔係你嘅見性。咁你而家再睇下，再睇下，你個見性咧係睇下萬物之中邊啲係與你嘅見性冇關係嘅，唔係屬於你嘅見所見嘅。柯能又答啦，佢話：我實在咧睇呢個奇陀林遠近一切物像之中咧，真係唔知道邊一種物質唔係我嘅見性所見嘅喎。哦，係佢自己又解釋啦。佢話點解咧？咁若是非見，雲何見是？若是即見，佛雲何是？啊，譬如一棵樹啊嚇，如果你話你唔呢棵樹唔係我嘅見咁。不是你的见，你又怎知道这棵是事呢？明明你看到它的嘛，你见性是看到它，你才知道这棵是事嘛。你说我看到这棵事，这棵事就是我的见了，那又不是，这棵事就是你的见的话，这棵事变成是你的见性，哪里还有棵事啊？这样的时候呢，进一步讲它意识乃至即係超略咗好多物質，係若空非見，雲何見空？若空即見，佛雲何空？佢話：我而家諗下，如果空間唔係我見嘅見性嘅話，我又會見唔到空喎。假使間空間就變咗係我嘅見性話，就冇再冇空間存在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好細心咁諗過啊。是文像中微细发明，无非见者。我呢好细心咁谂下，真系冇用物件，唔系我所见嘅，无非是见，即系话响文像现象界之中咧，系冇可能走指出。邊一樣嘢唔係屬於柯能見性所見嘅事物，所以唔可以講係離開物事見。哦，以呢個事為例，如果事即係見係柯能嘅見性嘅話，事已經變成柯能嘅見性啦。咁宇宙裏邊點會仲有一棵樹存在呢？咁呢個咧？即是无即是见了，如果是不是柯能的见性所能够见到的话，那柯能又怎么知道宇宙间有棵树存在呢？这个即是无非是见，无是见亦无非是见。佛呢又跟着话印证意是意是，你说得啱啊。點解呢？咁因為見性隨緣不變咧，個見性隨緣不變，雖然係隨緣幻現宇宙萬法十法界因果諸法都有，但係呢個見性不變，唔係物質，冇變成物質，所以咧冇辦法指出邊一件物係見性。但係见性虽然是随缘不变，反过来说是不变而又能够随缘，随缘见到种种物质，所以呢也不能够指得出哪一样东西不是见性可以见得到的，所以呢是无是无非。见性既然是无是无非，就没有对待，没有能所，这个不是真心是什么呢？可惜柯能不知道所以呢依是大众非无学者问佛此言，妄言不知是义始终，一时妄想失其所守，怕起上来。非无学者即是未证了阿罗汉果的人，即是在这个有学的地位，未断烦恼，还有这个见惑和思惑存在，因此呢还有分别心，有分别心呢听见话呢，佛说无是见，佛又说意是意是， 无非是见，法又话二是二是，究竟系无是见，因为无非是见咧，一时就惊起上嚟，哦，失其所守，啊，惘然不知是始终啊。嗱，呢个是二嘅是。是义始终，乜嘢系是义始终呢？咁下问话：此见及言，言是菩提妙净明体。呢、这个就系终啊！呢、这个见性始终就系妙净明体。呢、这个结果就系咁样啊！妄为色空及以见闻，因为众生咧系起念分别，所以有。內在的身心，外在的世界，所以同埋見聞覺知，呢個咧就係開始，呢個道理咧就係始終。但係呢啲非無學的人咧，問法所問法印證無是見，又印證無非是見，所以咧佢就不知是義所終，一時妄想失其所守，就算是阿難啊，他自己說出來的，他說我眾目所供所有指的都是物，無是見，又說無非是見，他應該明白的，實際上他是被白佛所逼，口是這樣說，他根本就未明白這個真心呢是無是無非，是絕對待的，所以他現在都驚起上來。不但無學的人怕，他都怕，為什麼我說無是見法又說二是二是，無非是見法又說二是二是，究竟是又無是見啊，抑或無非是見啊，咁啊，二來知其雲裡變接，心生聯盟，安慰阿難及之弟眾，知善林子啊。無上法王是真實義，義所義是不狂不妄，非木騎利四種不死，巧廉龍耳以替思維無恬哀慕法呢，看見他這班傻仔懵懵閉這樣咁呢就安慰他，他說嗱，看見他差不多雲飛魄散，俗語所謂雲飛魄散，怕起上來無是見，你又說對，無非是見你又說對，究竟是怎樣啊，法呢看見這幫東西很可憐，於是呢就安慰阿難和弟眾，他說知善男子啊，還叫一聲他善男子，即是說你都很乖的了，是吧，都是善的，我是無上法王，你知不知道我說話是真實的，不會說假話的，不狂不妄的，狂呢狂呢就是以這個事合不相符的，而我說的說話呢是契事契理，這個呢就是真實義，是顯這個真實的道理，而果講個説話咧，能夠顯第一二替理咧，就係實義、真義、實義。自己冇得冇學咧，而話自己好叻咧，呢、这個就狂義啊！而果講嘅説話係以事實不相符咧，呢、这個叫做妄義。我哋眾生咧會打妄義。但是法呢是無上法王，依法自在，他無需要打妄言，他目的只是為了救度眾生離苦得樂，正同自己別無所求，他使什麼要說大話呢，我們呢有時呢為了面子問題說是方便妄言都無所謂，是不是 你誰敢說我一世人不說妄言，你叫誰告訴我，我都不敢說，我都不敢說，有時人家問我法師你吃了飯沒有，有時呢 避免人家對方麻煩，都話食咗咯。咁呢個都係妄語啦，係咪啊？啊，你要乜嘢啊？咁實際我有啲嘢係需要嘅，我又唔好意思出聲啊。咁我話冇嘢要咁，呢個咪就妄語咯。但係妄語咧，動機係善嘅啊，或者咧係為咗對方好嘅。不妨打下，係咪啊？唔打就最好啦。第二個對人哋無損害嘅咧，或者對方好嘅咧，可以打妄語。釋迦牟尼佛有次咧係修行嘅時候咧，響身上打坐，有一個獵人咧就追嗰只兔仔，追，嗰只兔仔好精啊，知道佢好慈悲嘛，一堅就堅落佢腳底。咁嗰個獵人就追到嚟啦。喂，修行人啊，你见唔见到只兔仔啊？打唔打妄语啊？咁佢话见唔到喎、实际上系响佢脚嗰度。佢为乜嘢要打妄语呢？为乜嘢要打妄语啊？为咗教导众生。哦，所以咧，持戒有开遮持烦。譬如话佛教绝对唔准杀人。假使间我而家坐响呢度啊，我见到后面有一个人揸住支机关枪入嚟，我如果有枪，我先射死佢先。咁我使唔使负因果呢？要，呢、这个就系为众生受苦，呢、这个就系自我牺牲，宁可我入地狱，宁可我系杀人负呢个杀人嘅因果报应，我都要救呢班人。哦，这个就是开遮持烦的问题，持戒不是死品，不是外品的。哦，那这个法呢就说，哎，你们知道啦，我是为法王，法中之王，我所讲的都是契理、契机、契增、替理、契俗、替理，是不会说打妄语的。那我现在这样印证，无事见我又话意事，无非见我又话意事，当然是有道理啦，系咪啊？佢话我所讲嘅唔系同于外道嘅四种巧念啊，哦，外末骑利就翻译叫做不见道，呢种外道咧唔明白闻法为心啊，依心外取法，佢响行音里边咧，佢戒妄字戒执。一切法呢，亦有亦无，亦生亦灭，亦增亦减，亦断亦上，呢种叫做四种巧念，啊，即是妄念。哦，他说我所讲的同他所讲不同，性质不同，啊，所以呢他就捉恶能，啊，你不用怕，我现在会讲给你听，但你要给心机听哦。啊，以替思维，你要真真实实是从文思修了，你不可以啊，这个无恬哀慕是什么呢？恬即是负，辜负这样解，欲这样解，你不要辜负了自己，一而再再而三求佛慈悲开示，你总不给心机听，总不明白的，啊，你仰慕依佛的情，啊，所以无恬哀慕，不要辜负了你哀哀苦求佛开示和仰慕佛的情。你呢要用心去听，听法的时候呢就要观心，啊，有观心的时候呢就可以由问而思而修，然后可以明白这个问法的道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柯能呢是因为呢仰慕佛的上好庄严而出家嘛，后来呢是又回小向大，是希望自己成佛嘛，所以再心要求佛开示咯。咁而家响呢个无是见无非是见嘅道理呢是仍旧唔明白，佛呢就话我会详细讲俾你听，你要俾心机啲听。哦，如果不是呢，你仍旧执着以这个烹然的心去分别去思量法所讲的东西，问法而不公心的话，那你就不但上负法恩，下负己令了。 你千祈唔好自负负人啦、啊。可以啦。咁呢个时候呢，孟士师利菩萨知道大家都惊，但系又唔知道点样问法。孟士师利菩萨呢就出现啦，就为大众呢请问法啦。有好多事呢，明明自己唔明白，想问又唔知点样问，无从问起，系咪啊？你哋有冇呢种情形啊？是啦，咁啊，柯南當時都是咁樣嚇，佢係唔明白，但係佢又冇辦法，唔知點樣問。咁孟氏菩薩知道啦，咁所以孟氏菩薩咧啊，時時孟氏師利法王子，孟之四眾在大眾中，即從坐起頂禮佛作合掌恭敬以白法應。呢一段經文係經家在述。當佛安慰柯南嘅時候，柯南又不知道应该怎样讲的时候，孟氏师利菩萨就起身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孟氏师利菩萨的在佛教的地位了，是不是？是释迦牟尼佛的师公来的，知不知道？因为释迦牟尼佛第二个柯僧祇劫的受记的师父就是燕灯佛嘛。燕灯佛呢就是孟氏师利菩萨的徒弟来的。哦，在法华经里面是讲八王子之一。哦，所以呢，现在介起上来呢，孟氏师利菩萨释迦牟尼佛叫做师公。但是师公呢现在开始代弟众请问法呢，一样顶礼叩头。哦，这个呢是尊重法，不是尊重人。法教呢是很平等的，任何人都是尊重法。哦，那呢顶礼呢就是生业，合掌呢就表示恭敬是意业，白法应呢就是口业，三业恭敬呢为请法的仪式。哦，那记住啦，你们第时呢有什么问题请教师父，他们呢又是要合掌恭敬，要心业清净才可以请法的。哦，而说不是喂这样就没规矩没礼貌，是不是？可不可以说给我听啊？那人家想说给你听都不想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分分钟呢都要学有礼貌有规矩。这个礼貌是中国人特别自视重视的，所以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视。但是呢现在呢刚刚相反，这些呢外国人呢比中国礼貌得多。外国人看见你呢不识都好，他都微微地笑， 你行，他要行过呢经过你手呢他都说 sorry。 我们不是啊，我得罪你咩？我使乜 sorry 啊？我们呢虽无过分啊，板起块面，面目可憎，是不是？外国人微微微微咁笑，所以呢一个就是佛教，呢个就是扬言布施，布施之一嚟嘅。哦，你睇下外国人冇听佛法，佢都懂得行佛法。咁我哋听咗佛法，咁我哋系咪要行佛法呢 ？OK， 咁咧系是此之大众咧，又指初学嘅有学嘅大众，唔系无学嘅大众。不悟咧，就是揭乏这个此个字，为这个见惑思惑所障碍，所以呢就不知道二类法名无是无非两种真实的意思。啊，那呢，我未读这段经文，世经此之大众不悟二类法名二种精见色空是非是义，这个是孟氏师利菩萨起身所提出的问题。他说这一帮大众啊，有学的大众啊，因为他呢未悟，不悟就是没有此个字，为这个见思烦恼所障碍，所以呢不明白到法所讲无是无非的真实的意思。法名两种色空，两种精见色空。精见是指大白阿赖耶识的见分，色空是包括宇宙万有一切法，是白色的相分。精见是内心， 色空是外境，内心外境无非都是为心所现。嗱，前文已经讲过，一切为心啦，系咪啊？系为心所现，系根本咧一心之中咧冇能见所见，冇能所嘅分别嘅。系呢个有能见份有所见份咧，就系一念不觉妄动所幻生嘅，系属于依他起性，冇真实嘅。但可惜众生唔明白咧，就执着呢个见相而份，系以为真实嘅。他因为这样呢不明白这个无是见无非是见的两种意思呢，因此呢他害怕，他不是说为而佛的说话不真实。